合自己的升學路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计划下个月访问台湾的报道，警告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承，必须完全由美方负责。赵立坚强调，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严正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他指出，美国国会是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理应严格遵守美国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中方要求美方不得安排波洛西访台，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制造使台海局势紧张的因素，以实际行动履行美方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61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83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94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3.2升6毫，阿里巴巴100.9跌3元，盈富基金21.2跌1.4，美团189.1跌6毫，药明生物77.55升1.2，恒生中国企业72.5跌7.4，比亚迪股份290跌3.8，友邦保险83.55跌1.5，中国海洋石油9.96升1.1。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鎊9.433，瑞士法郎8.097，歐元5.409，加元6.06，新西蘭元4.887，歐元8.04。每百日元對港元5.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894。日經平均指數報26961點，升173點。港金報16030元，跌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2.67美元，賣出1713.2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有意外事故同大家首先报告嘅有两宗，分别喺观塘绕道同埋呈祥道。观塘绕道去将军澳近住 Megabox 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去丽晶花园咁远嘅。观塘绕道将军澳方向近住 Megabox 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另一宗就系呈祥道，呈祥道嘅观塘苏屋村对开快线都系有意外，咁而家龙尾近住天主教坟场。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苏屋村对开快线有意外，塞到天主教坟场。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正系收费广场至理工湾位段多车啦。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港岛铜锣湾摩顿台因为有啲水管急修工程要进行，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小心啦。九龙方面咧，大窝坪北假山花园二期附近因为有水管爆裂，咁所以而家延平道、龙平道同埋南昌街交界多处地方咧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都系小心。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7:0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5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有一啲嘅作品咧，你唔需要点样推介或者系宣传嘅。你一播嘅时候咧，见到一啲乐迷嘅反应，已经知道咧呢一只歌掂硬啊！两位好劲嘅朋友 ，Babyface 加埋 Ella May。Babyface 是一位著名的音乐人，有产量非常之多，有很多流行榜的作品。Ella May 就是来自 X Factor 这个歌唱比赛的优胜者。两个合作本周占第二位， Babyface featuring Ella May Keeps on Falling。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9号啊，唔知星期几啊，今日 星期二啊，搞错啊你，日夜颠倒啊你呢啲人。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今日六至七，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将会有张子枫嘅， 系冇错，咁啊带嚟佢嘅最新派台作品《保持东通话》，保持东话，保持通话， 保持东话， 东 hang up 啊，咁啊， 当然都会提埋keep in touch 嗰个版本啦，系啦，虽然佢派咗嘅就系东 hang up 咧。 系啦，咁啊，转头就会讲讲佢嘅创作概念啦，讲下佢拍嘅一啲 MV 咁样啦。咁啊，但系喺呢个时候咧，亦都有一样好紧要嘅嘢，要即系觉得系呢个时候都好适合攞出嚟讲下嘅，即系事关咧，听日咧已经系一年一度放榜嘅大日子系嘛？ 系， 咁啊，所以咧。有一樣嘢要提大家，就係因為而家咧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我覺得聽日都比較熱嘅。大家最緊要係咩啊？千祈咧就唔好著太厚衫啦，跟住然後就記得帶定啲水啊，帶定啲退熱貼啊，因為唔知咧有時係咁噶嘛。放咗榜咧，咁可能有啲人會去一啲已經開始去排隊啦，排唔同即係 touch wood 啦。希望你係唔使排隊嗰個啊嚇， 你就嘅啫。一定要排隊啊！ 希望你係唔使排隊嗰、那個，咁但係都總會真係有好多嘅同學仔係會去敲下門啦、啊，咁、樣即係有各出奇招咁啊！所以大家聽日就注意一下呢啲天氣、啊， 因為呢個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啊， 係 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明日最低氣温啊！都大約有29度， 最低都29，即係起碼都30噶啦。 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有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一兩度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 哇！ 展望 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天晴酷热， 哇！ 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啊， 哇！ 室外最高一两度，即系36、37啊！哇！最热情奔放嘅天气报告， 咁啊，大家记得听日咧真系要做足准备，即系你要除咗带定嗰啲证书啊，带定呢啲纸笔啊、文房四宝去报名之外，就即系嗰啲水啊、退热贴嗰啲记得带定啦。咁啊，其实深信咧今日都好多同学仔啊好紧张嘅，咁有啲可能冇咁紧张啦， 就谂紧今日边度玩啊， 边度食饭啊咁样。咁啊，以前。前咧，放榜咧都有好多活動噶嘛，有嗰啲咩放榜前最後一晚嗰啲咧，我成日都覺得咧， 即係你老婆會去唱嗰啲活動。 放榜前最後一晚呢個名好似講到好似好 最後晚餐 啦，驚咁樣。咁啊都會有好多唔同嘅artist 朋友會唱下歌仔咁啊，以前好多呢啲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嘅同學仔咧，為咗減輕一啲即係放榜嘅壓力同埋心情咧，可能都會約埋啲朋友仔去唱 K 啦。我嗰陣時都有啊。咁但係千祈咧。即系你知我哋好迷信噶嘛？ 啱啊！ 有时咧，即系听歌啊、拣歌啊，尤其放榜前一日咧，真系好紧要。有啲歌咧，即系励志嘅歌有好多嘅，即系深信大家都嗰个 playlist 都会摆咗喺度啊。但系有一啲歌咧，励 志歌、励志歌、励志歌就咁嘅歌噶嘛， 系咪？ 许志安嘅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前程感受， 你唱得唔似，我完全励 志歌，励志歌，励志歌咁。 呢啲就唔怕听啦，咁样咁啊。但系有一啲嘅作品咧，真系建议大家尽量咧就放榜前都唔好听啦，即系叫做有个意头喺度。 我知个道理就好似啊，当年放榜嘅时候啊，啲人会话千祈唔好食东星斑一样，系嘛？ 啊，系啊，系啊，系 咪嗰个道理啊？ 系啊，哇！你呢个 get 都仲记得， 跟住之后第二招记住，要买一份报纸， 嗯， 就包你升到大学啦。 系啊，仲有啲乜嘢啊？我唔记得点解买一份报纸就升大學， 因为升到嘛。 哦哦哦，系，跟住仲有啲乜嘢噶？系好似好多呢啲嘢， 我净记得呢两个咋。 咁其实歌曲嚟讲咧，我觉得都系有好多呢啲，即系要避一避嘅，即系例如。我好記得嘅，我好記得嗰陣時咧，我放榜嗰陣時同朋友去唱 K， 嗰陣時佢哋揀咗咧周柏豪同埋鄭融嘅《一事無成》，我話哇，你哋好大膽啊！嗱，首先我覺得呢只歌真係好好聽，我亦都唱 K 係必唱嘅呢一首 唱歌， 但係喺放榜前一日，我係永遠都唔會點呢只歌嚟唱嘅，所以即係有好多歌咯，你諗唔諗到仲有啲乜嘢啊？有，例如我唔會聽，亦都唔會點唱嘅，就係、是、下次咯。 下次大概 系啊，因为下次大概可以咧， 即系意头啊， 好似讲到又要考多年咁，咁啊唔系咁好啦，咁样 系咯。呢啲仲有啲咩咧？我都因为我嗰时系冇去唱 K 嘅，咁所以喺音乐上面嗰阵时咧，我系冇咁多呢啲意头嘢， 系即系都冇乜所谓嘅， 系啦。即系我哋嗰啲就系头先讲啲好无聊， 你会唔会特登去听一下啲歌，即系放松下嘅？ 我嗰阵时 你会做啲咩？你记唔记得你放榜前一日其实做紧啲咩？ 即系中五升中六嗰个放榜之前嗰晚就喺屋企打机同啲 friend， 系完全唔紧张嘅。 嗰阵时打极速快车手。是一隻线上游戏赛车 game， 阿 Jam 做呢个代言嚟嘅。 我记得啦，又系有主题曲噶嘛。 系啦， 系。 跟住特登为咗嗰个游戏嘅嗰啲唔知道具嘅曲，跟住就买一只碟翻嚟咁啦。跟住嗰个封面仲要唔系即系格仔群学生嗰个装扮。 系咪阿 Jam 第一只碟啊？ 系啊 ，Ready 超哥咁。咁佢有两个封面嘅，第一版就 系 红黑色格仔群嘅。 系呢个好有印象。 咁跟住嗰版应该好快就卖晒定点啦。咁第二版就应该同呢个游戏合作咯，印象中咁咧，佢个装扮就系戴一顶 cap 帽，跟住白色嘅 T-shirt 咁样就好比较近，即系似赛车 嗰 啲feel 运动型啲嘢咁样。咁、 okay, 嗰时就买咗嗰个版本咁， 都几好意头啊！即系人哋望唔到你个车尾灯咁样。 嗰时仲要特登咧拣咗个车款咧 A286 咁样样咧，即系好似好劲咁样啊！你知啦， 你冇得同我架 FC 斗 FC 斗 FC 斗 FC 斗， 同埋 A186 有一个黑马嘅一个意义喺度嘛？ 哦，即系可以跑出咁样， 系啊，好似好劲啊！你以为佢好惨，唔系嘅，因为嗰段时间始终嗰段时间系打机咧，冇得咁。 冇得咁多啊，屋企都仲会即 系管下 管下咁咯。 系 啦，系啦，即系已经唔会去到锁机嗰个噶啦，因为锁机系即系初中年代有密码嘅，每日打几个钟咧做完功课， 考都唔会啦。 嗰时我间嗰个电脑我记得我自己放噶啦，咁但系你始终你如果玩到三更半夜咧，咁阿妈嗰啲就会入嚟咦我咁样噶啦嘛，咁所以我就冇一路都冇咁做嘅。但系你去到放咗前嗰晚，你就可以带条道理。好大压力噶、 我要打机翻先， 我要揸 G T R 楼咁嗰啲， 然后就开住极速咁样啊嘛，去听啊， 系啦，咁所以 要有尾摆咁样， 游戏之中度过嘅中午升中落，咁、到去到 A F 放榜之前嗰晚就约咗成班中学同学就。因为佢学生会嘛，有一班 call 嘅朋友，咁大家就去咗一个 friend 屋企，就唔知睇波、打机、打牌、食饭咁嗰啲，就十几个人一齐系啦。 一睇一听啊，知你呢啲高材生啦，零压力咁样。 唔系啊，搵人绑住啦，大佬。 我嗰阵时咧，即系当然都有做刚才讲嗰啲咩唱 K 嗰啲轻松活动啦，但系其实我觉得咧，我前一晚仲喺度不停搵紧啲学校嘅资料啊，即系仲喺度上网同人讨论紧几多分，你个部署要点啊？咁样点样再排过你啲名次，点样排过你优先次序啊？咁样都冇理由轻松啊！真系 都冇啊！你净系知道冇乜得改变咯、啊。咁但系因为可能我学校其实嗰个收分，因为文科班咧，再加上要入翻原校嘅机会率高嘅，即系唔算好高要求嘅。咁所以就定啲咯，咁去到升大學嗰啲就更加都冇得 輕鬆啦， 都冇得諗啦，嗰啲都 更加輕鬆啦。你 其實係因為冇 plan 啊， 係 唔係輕鬆？ 你唔係冇 plan， 你唔使 plan 啫。我係嗰啲出咗嚟再算啦，係啦。 點知 我排嗰啲 choice 同我成績係唔對口嘅。 哦， 係啊，唔對口嘅意思係可能我中英文最後係好過啲術科嘅。 哦， 但係我。排嗰啲 choice 嗰阵时 都系同术科有关， 系啦，即系唔会谂自己中英文系会好啲噶嘛，咁所以最后出到嚟啲嘢系唔升噶。 咁你 draw 拣系咪好好啊？ 唔系啊 ，D 啫嘛。 但系你嗰阵时唔系读嗰啲 最差个科， 你唔系读嗰啲咩体术嗰啲嘅咩？之后大学嘅时候， 我系攞 D 啊，我唯一一科出去补习就系 draw 拣，跟住佢最低分，跟住我唔忿气，于是乎我就走去 appeal。 哦， 跟住 appeal 完之后，有一日翻紧暑期工嘅时候，就唔知点样收到通知，就话appeal 成功啦，如果 C 啊都仲系 appeal 完。原来会成功噶， 系啊！ 喂，你系呢、這个好好嘅例子， 你人生第一个听到。 因为我以前都试过 appeal， 我系唔成功嘅。咁啊，但系好好啊，有你呢个例子度，咁同学仔可以 search 定即系 touch wood 啦。如果觉得个成绩好似唔系自己心入边系啦，唔系嗰个水平，我咪试下 appeal 咯。 系啦，即系你自己感觉到嘅。哇，我答嘅时候，其实大部分嘅题目我都识答啦。我全部满分都唔会去到 D 咁差啩。即系你自己有个底喺度嘅，你会觉得咁咪试下咯。咁我翻书嚟公。可以 cover 嗰啲appeal錢咯。 正所謂啊，希望在明天啊嘛。 係啦，嗱，頭先你講到嘅有啲歌叫咩？ 唔可以聽啊，喺放榜前。 我覺得咁嘅，你越驚嗰樣嘢，你面對佢，你聽完之後咧，就破咗嗰度。 你唔係即刻整首一事無成啊？ 即系网上面都有啲人讲有啲严选，即系头先你讲嗰啲咩一事无成，下次啊，啲咩 loser 嗰啲咧，我劈咗喺度噶啦。而家有 A、B、C、D 四个选择， 有你啊， 你 up 一个英文字母就播嗰只啦。 A 啦，听日大家都攞 A 啦，虽然系五星星嘅。 咁 A 啊，排咗 A 嘅系咩歌咧？ 喂呀， 就系你最中意啊，嗰一首啊，一事无成啊。 真的好想精于某事情，好想好好的打拼， 可惜得到只有劣评，没有半粒星。 真的不想早给你定型，笑我那么的拼命， 几年来毫无成绩， 地位未有跃升， 高峰想不成，唯盼爱情顺境，成就在平凡里那份温馨。 我是像生性，真高兴，假如凡事都失败，也许得爱你先可以得胜。即使险胜。 You mean everything to me. 终于找到些紧要事情，施展天生的本领。 可惜精于恋爱未曾令我变精英。 给我奖的都。 都非这类型，按世界标准鉴定， 感情从来如旁枝， 办大事至正经， 得不到掌声，得到温馨，我爱这种清静，为什么还提我？事情未完别坐定， 我是着生性，但求父母亲高兴，假如凡事都失败，也许得爱你先可以得胜。 哇！呢只歌怀念啊，啱啱啊，谢容亦都举行完佢嘅演唱会啦。 冇错冇错。 嗱呢一首咧，可能觉得好唔老礼啦，但系成日都系嗰啲搵啲嘢应咗佢啊嘛，即系等于啲人我哋光之灾就洗牙咁。而家我哋帮你应咗佢冇事噶啦。 系。 同埋歌词所讲啊， 咩啊？ 即系可能你生活当中，假如啦，你考场失意就会情场得意。咁如果你而家情场得意，你可能好惊考场失意有方法。系。又要今晚嘅时间分手， 仲有一晚时间俾你分手。 分手。 听日再追翻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256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37宗输入个案。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41000多名日校考生之中，17200多人考获33222，入读大学嘅最低收生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2%。而15000个资助大学学士学额计，平均大约1.15人争一个学位。今年报考人数创新低，考评局话唔认为考生表现差过往年。至于系唔系较易获大学取录，要视乎报读嘅课程。今届文凭试有8人考获7科5星星佳绩，其中4人喺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澳门寻日新增10宗阳性个案，较前一日大幅减少12宗。今轮疫情累计有1765宗阳性个案。行政长官何一成到民防行动中心听取抗疫工作汇报，指示各部门必须尽快达至社会面清零，让社会早日回复到正常运作的轨道。何一成说，今次 Omicron BA.5 传播速度快，引力性强，疫情形势比过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更严峻。特区政府持续研判风险，并且在内地抗疫专家团队的支援和指导之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从严从细防控疫情。他说，特区政府自7月11日起暂停所有非卫生必须工商业活动，让全澳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减少社会面人与人之间的流动，并且进行多轮全民核酸检测、流行病学调查、风险人群管控，在全体市民和商户共同努力之下，有效压制疫情。日本花样滑冰选手羽生结弦宣布，今后不再参加比赛，但是会以职业运动员身份继续滑冰。他在东京的记者会上公布未来计划，表示往后会专注为支持者参加表演 show， 他没有感到悲伤，仍然想继续尽他所能。羽生结弦又说不喜欢使用退役一词，指出冰上表演往往被视为优雅和有趣的活动，希望民众在他继续奋斗的时候仍然会关注他。共同社报道，现年27岁的羽生结弦是首位包揽青年组和成年组冬奥会、世锦赛等主要国际大赛冠军的男子花滑选手，在2014年索契冬奥和2018年平昌冬奥连续2届赢得男子单人滑金牌。今年2月北京冬奥，他挑战4.5周转体的高难度动作期间摔倒，最终取得第4名，未能够实现3连霸。其后因为右脚扭伤缺席3月的世锦赛赛事。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几宗清场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 Megabox 之前有交通意外，刚刚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而由太子道东上去官绕的支路都是挤塞，龙尾在彩虹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曾经有交通意外的，虽然清了场啦，但是车龙都还是过了思瑞桥底，一路去到近黄大仙中心。现在龙翔道西行的车龙排到去近黄大仙中心。另外较早时晴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的意外就清了场的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就在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尾是排到去虎山道泳池，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啦，龙尾就去到彩云村。提一提大家啦，因为水管爆裂，大窝坪的延平道、龙平道同埋南昌街交界，即系笔架山花园二期19座对出啦，多处路段都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揸车朋友经过啦，要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的长盛装， 陈慧仪去了巴黎，找到品牌总部负责人安东尼，展示自己对盛装的理想和未来商业改革方案。安东尼更加跟他到中国见新买家，邵红雪接到项霆锋电话，说总部对盛装的人士会有重大调整。究竟陈慧仪提出什么新方案令总部支持他？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如果要送一个字俾 DSE 考生，香港电台第二台当然要送一个二字啦！ 祝愿大家摘星易如反掌，入标易过借火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DSE 同学个个有着落。 喺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好多困扰嘅。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嘉宾方力申，分享活得自在的智慧。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 带俾大家身心灵嘅法则。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斌神，即刻放榜啦！有咩想同今年嘅考生讲啊？ 头先咧就玩咗半个钟讲下笑咁啦，呢半粒钟认真翻少少，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会觉得好似自己一个好彷徨系嘛？ 一边唱，但未停在偷望，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旁，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无望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停留。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抹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每天，你若怀念仍能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停落。同行或独活都不必落，分开了吗？亦不等于分开的过。一唱这句，我心似醉咗。即使这一刻空等再多。真是幻象，有些观众仍在拍我，不管歌单怎么改变，仍为你留了这首歌，来年若不忘，便唱歌谣回家找我。明明你在座，都给缺席的这个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挡不住的三分裂都被谁卷起的生活，望不到边界的帝国，永不住着的王座，我用金钱穿梭依旧恶灵错过的捕捉。变的是那玛格丽特被我变成了苹果，朝鲜吃的是我还是他原本沉默的小丑，不是烟斗的烟斗，脸上的鸽子你又飞走，轻轻轻的带这个画家不知什么感受。自由不朽的水墨，画图优雅的双腿是这一种笔尖的幽默，漂洋过海的乡愁装在一无所有的温柔，寂寞的字都才能抓住藏于摇动 小船。 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作品，很多时候他们的第一步都不一定是成功的。杰伦最伟大的作品。如果你对听日的结果很有信心，那我恭喜你。如果有少少的紧张，是时候了，是时候整一个 checklist。你的人生想怎样行呢？ 人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列车加速，从谁人 吗？我会爱我更多吗？啊，心急快些看到极明亮以后，一刹掌控到宇宙。可当我感觉到负能量以后，漂浮于四周，同情没有我。 云浩影到了哪里就对吧。可能你话斌晨，你讲梗系轻松啦，你唔明我噶啦，唔紧要，我唔明你唔紧要，但系总会有人明你嘅。又或者你有冇愿意俾其他人去明白你呢？ 果要送一个字俾 DSE 考生，香港电台第二台当然要送一个二字啦。 祝愿大家摘星易如反掌，入 U 易过借火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DSE 同学个个有 奖。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2017年6月原则上同意，并且在去年2月批准沙罗洞非原址换地建议。政府借住向发展公司以市价批出大埔船湾以修复堆填区内一幅可兴建私营高尔夫球场的土地，换取发展公司向政府交还沙罗洞内具高生态价值的私人土地。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都多车的了，车龙去到翠屏南村对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风力楼了。重复一次，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坏车，慢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去到温思路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近城门隧道公路去到美林村对开。提一提大家啦，喺荃湾嘅德士古道，因为爆水管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介乎码头巴道至到龙德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经过请小心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粉岭花都广场六座、半山区松柏新村 A 座、红磡黄埔花园紫荆苑一座、蓝田的广田村广日楼、长沙环海丽村海明楼、粉岭皇后山村黄怡楼、屯门友爱村爱怡楼、大埔大园村泰恩楼、茶果岭丽港城29座、沙田广元村广面楼和大埔怡雅苑怡口角。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正式落户香港，密切注意 FM102.8 大湾区之声、港台电视34、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 以下是一则有关消费券计划的消息。 消费券计划的登记人如果收到短信通知不符合资格准则，可提出申述。申述表格可以在消费券网站下载或者致电热线185000索取。 填妥申述表格之后，连同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工作和住址证明等，透过电邮、传真或邮寄交回秘书处，亦都可以亲身或者请亲友交回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 全港共有8个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分别位于上环、北角、长沙环、旺角、观塘、沙田、荃湾和屯门。 有关详情可以打热线185000或者参阅消费券计划网站 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 大家好，我是 Sammy 郑秀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包麦长青。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卓妍。 Hi， 大家好，我是郭俊安。 Hello，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 Hello， 我是刘德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定欣。 Hello， 我是 Jackson 黄嘉怡。 大家好，我是杨怡啊。 大家好，我是罗仲谦。 我是 Madam Lo 卢婉欣。 Hi， 我是迪龙。 大家好，我是关心妍。 Hello， 我是谢依健。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心柔。 大家好，我是黄祖蓝。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乔碧、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记得听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真的可以不需要。 今日呢一位嘉宾，听闻你都识咗佢好多年噶啦。 系啊，波成，我知道佢除咗系一个歌手之外，其实暗马底佢仲为咗乐坛做咗好多嘢，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张子丰功伟啫。 既然你哋识咗咁耐，就交俾你慢慢讲佢啲威水嘢啦。 我哋松音乐今日嘅嘉宾又张子枫啊，你好啊， hello， 你好， 呢个得唔得啊？呢个张子枫恭维啫， 呢个得，我喺度谂究竟系咩咧？ 其实个枫字系真系几好发挥嘅， 系啊。 咁但系因为为咗要切入我哋今日嘅主题，所以最后就拣咗呢个丰功伟绩啊， 好夸张啊，就系觉得件事。 系我哋成日都系咁样噶，即系好中意即系讲到好大啦。咁但系亦都系又系一个祝愿啊，即系一个礼物嚟讲，我冇觉得冇乜所谓啊，几好意头啊咁样。 好意头呢个真系， 因为亦都真嘅，因为平时咧，即系喺社交媒体，我成日都会见到啊。 張子峰佢除咗即係做自己嘅音樂之外咧，經常會見到佢 post 一啲相啊，或者一啲片啊，就係、是、可能佢幫唔同人拍一啲廣告也好，電影也好，微電影也好 ，MV 也好，好多嘢發現拍落，誒、哎、又係張子峰嚟喎，咁所以就諗下。係喎，其實佢都即係除咗默默一路有做音樂以外，其實佢都幫咗好多即係行內唔同嘅朋友仔咁樣啦，咁、但係通常即係喺呢一個即係我哋先講咗拍嘢先，音樂我哋轉頭慢慢再傾，就係、是、即係拍嘢呢個路途上，我記得我識你嗰陣時已經係默默拍咗好多年， 都係㗎。因為其實我拍嘢先嘅，先過唱歌啲咁多嘅。咁我識你嗰陣時應該都有十年啦， 差唔多 十年前啦， 有啦，就嚟有啦，就到啦。 咁嗰陣時就啱啱叫做起步拍嘢、就自己開公司，咁啊接下啲廣告仔啊、MV 仔啊咁樣嗰啲， 都唔仔噶啦， 一初頭仔啲嘅，即係唔係話嗰個 artist 仔啊，而係我能夠做到嘅嘢其實係初頭係少啲、即係 budget 又會細啲啦，因為你新導演啊嘛，咁、係到而家先慢慢拍就拍多啲咯，係啊。 但係嗰陣時去開始拍嘢嘅時候咧，即係你都會即係大家都會明白，就喺呢個行頭做嘢。不同人有不同的要求、或者你拍攝不同的內容都會大家有不同的要求，你會不會覺得、即同時間你是一個創作人、會不會有時都覺得、很難去拿捏的一個位置，就是我會有自己嘅諗法， 人哋又有諗法，啲客 有 客嘅諗法， 最難係 或者可能其他音樂人又有佢嘅諗法，即係呢一個過程你要去做一個磨合，其實都唔容易， 超級唔容易，我覺得最難添啊！其實即係咁多個範疇入面，其實呢個方面我到而家都有時覺得有時會灰灰地啊，去到呢個位置，即係我知道乜嘢我喜歡，咁但係我亦都知道個客啊或者個 artist 自己本身自己有諗法。而我未必係覺得可行，咁但係係我覺得啫，咁但係始終個作品有部分都係屬於佢，尤其是嗰首歌係佢嘅時候，咁就變咗要調整自己心態囉，咁調整得自己心態嘅時候，個心就會哎呀點解点解佢唔相信我 系啦？即系要妥协啊！ 系啊，系啊，但冇得唔妥协嘅，系啊。虽则咧，我就有时自己同自己讲唔得，你用我个名嚟做导演嘅、个作品会见到我的名嘅。咁、但系亦都系咁如果系首歌嘅话，就系佢首歌嚟嘅。咁、样就一人下一步咯，睇下佢有几 friend 咯。其实最后就、 或者学有啲 artist 用唔同名咯， 系啦。某啲有时会咁样嘅，单啲不如我改个名算啦。 系用第二个名就代表呢一啲。即係可能 imply 咗我一般啦，或者做嘢嘅 project 啦咁樣。 行內都經常會見到呢個狀況。咁但係即係我哋當講拍 MV 先算，即係尤其自己都係一個創作人身份嘅時候，會唔會喺每次同唔同嘅音樂人、唔同嘅歌手去拍佢哋嘅 MV， 會有一啲你可能有一啲步驟係一定可能會同佢開個會溝通一下，有啲嘢你係必須要知道咗先嘅，即係各方面嘅一啲程序，你係會點樣去？行呢個做法嘅咧， 會啊！首先就一定約佢出嚟食餐飯先， 好緊要啊！ 咁佢請完我食嗰餐飯之後， 係啦， 講笑啫。咁但係首先攞咗佢個歌詞先咯，咁啊同埋佢做呢首歌嘅諗法先咯。咁然之後我先至會傾佢想嘅 MV 有啲乜嘢，暫時佢有嘅概念。咁然之後，我就會開始就住嗰個歌詞同埋嗰首歌啦，聽咗之後啦，咁、我就講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概念俾佢先啊，例如咁樣，咁你覺得O 唔 OK？ 咁首先要傾到呢個先啦，因為如果唔係咧，諗得太深入之嘅時候，佢之後就話其實都唔好啦，咁就會好嘥自己時間。咁啊傾咗一個好簡單概念，先至喺嗰度發展咯。然後繼而就再食多餐飯， 主要都係食飯，食飯緊要， 食飽飯先諗到嘢喎。 食飯係最傾得多嘢嘅。我發覺啦，即係尤其是同 artist 嘅時候咧，咁大家約出嚟面對面咧坐喺度，真係未必有嘢講嘅。即係大家可能要大家開始交心嘅，因為喺嗰個時段就。但我知佢咩性格嘅人。我知佢中意玩啲乜嘢，我知佢有几大胆或者几细胆，咁佢亦都知我会可以做啲乜嘢，咁倾偈过程就会 就會發現啊，我哋可以做啲咁嘅嘢喎，咁啊擴出嚟咯，係。 OK， 咁啊，但係即係講下啦，喺以往合作咁多嘅一啲朋友仔當中，即係有阿坤哥啦，有阿鄭俊文啦、何雁詩啦、譚嘉怡啦、尹光都試過，尹光哥哥都試過合作啦，即係會唔會其實？自己諗翻起，其實咁多年拍過咁多嘅 MV， 有一啲係印象會特別深刻啲或者好玩啲嘅咁樣。 其實尹光係最好玩嘅，因為實在佢都真係好信任我。咁啊，因為好早期已經拍咗佢一個 MV， 咁之後就拍得佢都叫最多嘅咯，都四五隻咁滯。咁去到第二隻嘅時候，佢基本上佢都你中意點點，我信你嘅咁樣。你拍咩我都覺得正嘅。而家因為拍完第一隻之後，係啊，咁之後咁好彩咁啊，之後啲嘢佢都中意啦。咁啊，繼續地，佢信任我嘅程度去到我拍攝嘅時候，嗰日其實好辛苦嘅，即係同尤其是佢一個老人家咁樣，咁其實個體力上係好難去拍曬成日十幾個鐘喎，因為我啲 idea 就唔係可能幾個鐘拍得曬，咁但係佢亦都好專業地去好認真咁完成成件事，所以我其實感受到佢對我嗰份信任嘅，咁所以我哋合作嘅過程其實係好順利。 嗯，因为头先你一路都有讲话，有阵时去做啲创作拍嘢嘅时候，自己都有一啲谂法咁啦。有冇话你自己都知道自己嘅可能风格啊，或者自己嘅喜好系受边一啲嘅导演啊，或者某啲作品类型影响得比较深？ 我好受我细个睇嗰啲科幻电影啊，嗰啲影响嘅 系。 同埋龙珠啊， 哦， 周星驰啊，其实我谂我睇嗰啲同大家差唔多年纪睇啲都系嗰啲，但我就特别地喜欢科幻，因为我中意拍一啲我哋平时睇唔到嘅嘢，将嗰啲嘢摆落个作品入面，咁等你睇我嘅 MV 或者我嘅作品嘅时候，你就见到一啲你平时唔会接触到嘅嘢咯。咁我就比較上多啲轉言呢方面嘅，咁我就好多時都除咗人哋 MV 之外，都擺喺自己嗰度，希望將佢發揚光大咁樣啦。即係我將我嗰啲全部啲主題其實都唔使關科幻事嘅時候，我將佢夾硬變成一個科幻故事，嚟我做嘅，因為我想嘗試我究竟能夠喺呢個主題度發展成點。咁甚至乎而家我覺得有少少瓶頸位啦，即係因為拍呢個科幻故事係需要 budget 嘅，其實都 係。 咁喺冇 budget 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就一路一諗啊，點樣用個實景去建構到個世界出嚟呢？咁但係開始去到盡頭，因為拍得太多。咁我成日諗啊，咁點算呢？因為又有 budget 呢個掣肘，我冇理由又不斷咁加大個銀碼，話我再搭多啲嘢啦。咁當然你搭多啲嘅場景，你就會再靚啲啦。咁所以我而家就去咗去上堂。上一啲視覺效果 visual effect 嘅堂，咁甚至乎佢又開始教一啲新嘅科技啫，呢個電影世界，譬如佢將一啲嘢 scan 咗 3D scan 咗入去，咁你 3D scan 咗入去咪，譬如一個好細嘅 figure 公仔 scan 咗去，咁你將你擺翻落個鏡頭畫面度，佢可以變成一個好大、人形咁大嘅公仔咯，咁、變咗我就知道，哦，原來要學多啲呢啲唔同嘅技術，你先至再更加去加強到我呢個科幻。拍科幻嘢嘅一个幻想咯，系啊， 所以一路都会继续喺科幻呢个题材都会希望走落。 希望咧喺呢个暂时都系我一个最喜欢嘅主题。 你觉得即系拍科幻嘅嘢咧，即系譬如可能我哋做观众睇以前科幻嘅最好睇，就因为你睇到嗰啲人喺以前点样幻想个未来。 系啊，我最中意呢样嘢。 系咯，即系对你嚟讲，其实科幻嘅题材等等嗰个即系最重要嘅主旨或者最紧要嘅 mindset， 你觉得系点样？ 最重要嘅主旨其实你科幻嘅题材，正正就好似你咁讲，究竟八十年代啲人睇。未來同埋我哋今日睇未來係真係兩回事嚟噶嘛？咁我哋今日睇翻 Back to the Future 嘅2010幾年嗰陣時，其實完全都唔同。咁你就會見到啊，八十年代啲人係咁諗，佢咁諗係因為佢想係咁。咁究竟佢想係咁到而家有冇實現呢？咁呢樣嘢又好值得去研究一下人，即係人類嘅思想其實就係科幻會代表帶出嚟嘅嘢啫嘛。咁其實科幻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題材可以 explore， 即係譬如佢哋最中意就講乜嘢係人類啊，即係好多機械人題材，好多複製人題材，咁 Westworld 嗰啲，佢哋最中意嘅就係講咁人類係乜嘢呢？咁即係嗰啲如果 機械人越嚟越似人，咁佢係咪人咧？咁我係好中意呢啲嘢。 哦， 即係好哲學性嚟。 其實都係，同埋因為咧，我成日睇細個嗰陣時啲科幻片咧，有一個畫面我一路好期待出現，就係、是、有嗰啲懸浮即係磁浮車咧。 係、哦、啊， 係 啊, 啊。 然後嗰啲車唔再喺馬路上面行嘢，係 半空嗰度。 半空可以有好多個 layer 咧、啊，即係呢啲係以前科幻片一定有，但係佢哋 未有嘅而家。 都未有，但係佢哋嘅幻想可能其實2022年之後，我哋今年其實 suppose 可能佢哋覺得有㗎啦嘛。 係啊，同埋嗰啲廣告牌係。会是立体投射出来的嘛、啊、虽然个技术上而家是有的、啊、但是那个成本是会很贵的，所以你不会见到整条街都是的、啊、 所以以前的人的幻想力真的很犀利、嗯、你不幻想到我们现在做不到 的所以比在你现在去再拍一些科幻题材、嗯、其实都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即实现了的科技又比以前更多了、嗯、即你要想的东西你要发挥的创意又要比以前更多多更大嘅咯、嗯，即系会唔会有时都觉得 做啲咩可以发生啊？ 有啲乜嘢可以发生咧？ 但呢个先系好玩嘅地方、嗯。我有一次就喺度谂，因为我譬如我拍一个 MV， 佢系2005几年、2007几年，咁我就我要 design 一啲未来嘅科技，先再同 CG 去夹，点样去将佢整得靓啲嘅。咁我成日都系谂，哦，我而家呢一刻估有呢样咁嘅嘢。我真係好想等到2005几年嘅時候，我再睇翻呢個 MV 同嗰陣時究竟、哦、究竟佢做到未？咁我就用呢個諗法，我就不斷喺我而家嘅 MV 或者我而家作品度去諗多啲，好想知道第時會唔會實現咯？ 嗯， 或者唔知喎、啊，可能因為我哋咧電影其實好多時佢幻想出嚟好多唔同嘅科技啊，其實好多時係相輔相成地變成之後嘅科技咁。 哦，我明白你意思，即係 因 為可能 reference 咗，俾咗個 idea 出嚟，咁所以嗰樣嘢就發展得快啲。咁唔知可能人哋見到我 MV 之後，啊可以咁嘅咩？咁佢就試啊咁樣。 咁唔怪之你 MV 係2005几年啊， 係我成日都2005几、2007几咁樣。 因為嗰個年份自己係可以去到嗰度睇到嘛。 三零几年嗰啲 就睇唔到， 嗰啲就太遠啦。 咁係因為聽到就係即係張宇峰講緊喺即係拍嘢上面你自己喜歡覺得好玩嗰樣嘢啦，咁呢個係一種叫做表達嘅藝術方法。咁其實另一個身份，譬如歌手去演繹作品啊、創作做音樂，你覺得呢個媒介去做係啦，又可以 present 到自己嘅一啲乜嘢嘢咧？拍嘢唔同啊嘛。 其實乜嘢媒介都好，都係講故事啫嘛。咁、歌有歌佢嘅長處嘅，咁、因為真係能夠喺嗰三四分鐘入面表達到一個故事，好、簡單地表達到，然後有一個好大嘅幻想空間，因為你淨係聽佢講啲歌詞啫咁樣。咁呢樣嘢我就會通常攞嚟係表達我另一堆故事，就多比較多就係我人生經歷過嘅嘢啦，即、就、係、是、愛情故事咁樣比較多嘅。咁、我覺得呢個媒介又可以俾我抒發到嗰一類故事，係，所以我一路都會一路覺得音樂係好有呢個用處喺度。 係，好似就表現緊一方面就係你對未來幻想，一方面就係 現實， 現實或者過去啊咁樣。 係啊。 试探一千段分开能耐，将要求修改我俩的感情覆盖，美满的关系总是在之后等待，于合适这意案内开始重复的无疑恋爱，再check box走意外，将过程简化配对秒速再开，好比选手却得到诅咒，他说相衬他说有保留，因选手足够沉溺于诅咒，他说不配他抗拒屈就别太荒谬，先写下开端，再发展感情恩怨， 缩短，你至舍不以心软，我俩的感情总是在一直兜圈，继续都只得怠倦，讲将来不想从头归圆，你并非他的志愿，只靠条件衬托偶尔当正选，不必深究，我指责不够，改个新对手，别再屈就，即使不追究，情感早生锈，可以相处吗？我有保留，还是你？其实我如若想一起，请放弃下个对手，从遇上离别了，还是不舍得讲再见，乱作藉口，还是你？其实我如若想一起，请放弃下个对手，从遇上离别了，还是死都不肯放弃，乱作藉口，你也享受。 领半新闻之前听过有张志峰之前拍台作品叫《完美情人》，新闻翻嚟之后佢会详细介绍佢嘅保持通话系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256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本地个案占3019宗，再多四人死亡。多百间学校的个别班级需要停课一个星期，有两间学校的班级早前已经停课，新增其他班别受到影响。当局话个案数字有机会再上升，担心影响医疗服务。政府下午5:30起将彩虹村丹凤楼列作受限区域，相关人士今晚11:00之前需要检测，政府目标在明天下午大约1:00完成行动。根据强检公告，任何在今个月13日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彩虹村丹凤楼内超过两个钟的人士，亦需要在后日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本港最新失業率是4.7%，較上次下跌0.4%，就業不足率由3.5%回落至3%，其中建造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以及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都有相對明顯的跌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随住本地疫情大致缓和，同埋社交距离措施逐步放宽，劳工市场有改善，消费券以及保就业计划亦都有帮助。佢预计劳工市场短期之内会进一步改善，但系幅度将会取决于本地疫情以及环球同本地金融状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讲繁忙的消息。 较早前龙翔到去观塘在黄大仙中心对开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了了，不过都多车，龙尾去到风力楼附近的。受较早前的坏车事故影响，现在沿着龙翔到去观塘近着黄大仙中心至到风力楼段呢仲是多车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在入境事务大楼和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的。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而去观塘方向龙尾就近住欣怡花园的。仲有九龙区路面呢，而家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文化中心弥敦道一带呢就较为多车啲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呢、這个特别嘅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嘅庆祝活动等紧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齐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嘅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嘅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DSE 放榜啦！ 如果要送一个字俾 DSE 考生，香港电台第二台当然要送一个二字啦！ 祝愿大家摘星易如反掌，入 U 易过借火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DSE 同学个个有着落。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泳儿，而家疫情虽然好严重，但是只要大家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屋企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 得 上 本领加幻想， 只想他呀呀呀呀只我们，想 转世世界。 FM 九十四点八，广播搞笑点吗？轻松跟游两钟吗？想跟我 FM 九十四点八，广播搞笑点吗？轻松跟游两钟吗？ 伟姐， 中音乐继续由曾义峰喺度啦。咁有你嘅新派台作品保持通话，咁啊有即系两个嘅版本出现 ，Keep in touch 同埋 Don't hang up 啦。咁我哋两个咧都会首先咧即系估下关于即系其实呢一个 project 中间会唔会有啲谂法或者有啲嘢发生咗嘅嘢，然后交俾你揭晓我哋估得啱唔啱啦。 好啊， 我哋都系一啲好中意幻想嘅人。 我都对我今日估嘅嘢系几冇信心嘅，好老实讲。但系我都想估嘅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保持通话其实都分咗两首嘅歌曲咧、一首快一首慢，会唔会最初喺咩都未成型嘅时候个谂法系可唔可以两首歌用同一首曲，但系唔同嘅编曲方式或者唔同嘅歌词去带一个连贯嘅古仔出嚟咧？ 咁我估咧就系、是。因为我想估呢个 project 其实当初出现可能即系 keep in touch 呢个版本，因为即系首先佢系即系一个电子风格比较强嘅 synth wave 啦，亦都系 J1M3 做即系合作，咁都即系延续翻之前佢完美情人咁样，咁好合理啦。咁但系可能去到一个位就保持通话，咁通话系有两个人，即系两个单位啦。咁所以可能你傾到就係、是，咦係喎，咁其實可唔可以喺作品演繹上都可以有兩個一個好似 call and response 咁。咁所以。跟住就出現咗另外一個嘅創作，就係即係東 hang up 嘅嗰種嘅設計啊，咁樣樣係啦。但最初應該都係即係貼近翻一路做緊即係啲電子曲風啊嗰樣先嘅咁樣。呢、這個就我想大膽地估啊！好啦，交俾你做緊揭曉啦， 俾佢編我先啦。 係 揭曉邊個先啊？ 可以 阿斌嗰個先啦、 啊。阿斌嗰、那個你嗰個係話 同一個曲嘅咁樣。 接近初頭当我觉得想做两首歌嘅时候，嗰、那个諗法就係、是、我冇諗到係要成首歌嘅 melody 一样嘅，但我就諗係我想用一句 melody 伸延落去嗰首慢歌度、 oh. 再嗰度作第二首歌出嚟、 okay, okay. 即係会有个好似攞咗嚿骨出嚟整第二个人咁样、 即係可能我未接到第二首嗰个头咁样， 类似咁，或者其实个 chorus 就係佢嘅第一句，即係嗰啲咁样，咁但最后就放弃咗呢个嘅，咁因为就做做下就覺得我好想，我唔想佢哋黐住啊！反而即係雖然佢哋同一個名已經係好黐住嘅，咁我想係直情啲人係當兩首歌嚟聽。咁、我聽呢首嗰時，其實唔需要真係諗到嗰首。嗰、首嘅時候就係因為你嗰個心態、那個環境想聽一首慢歌先聽咁、樣嘅感覺，就令到佢無論 MV 啊、曲風啊、歌詞啊，種種嘢全部都係爭遠啲，反差大啲。 OK， 咁、okay. 至於兩首歌其實都揾嚟唔同嘅作曲人去合作啦、即係會唔會話本身喺分別去做兩首嘅作品嘅時候、都有一啲嘅考量底下，所以揾咗兩位唔同嘅作曲人去幫你寫起咗呢兩首嘅作品。 Keep in touch 就其實。一初頭係有個 demo 先嘅，因為嗰陣時同阿 J1M3 都合作咗《完美情人》同《痴心情長劍》呢兩首歌啦。咁到我哋第三首，我就想話玩啲好 retro 嘅，好中意好懷舊嗰種八十年代。可能啱啱睇完《Stranger Things》， 哦，咁同佢講， 我就同佢講，我好想咁樣啊，好開心啊，見到就咁。然之後咁，大家就開始搞呢首歌，咁個 demo 出咗。咁咧，但系咧，其實當時咧，到年幾兩年前噶啦，咁、 okay. 啊擺埋咗一邊。 即係《Stranger Things》係第三季定第二季，就唔係而家第四季，即係唔係第 都係嗰首歌嚟 嘅。 係啦，不過就係都係受呢個作品有影響。係 啦，咁就擺埋咗先嘅，因為當時未諗到咩主題嘅。 OK， 係啊，就得首歌先，同埋當時嗰個心態又冇乜心情出歌嗰陣時，咁咁其實我2020年係冇出到歌，咁、去到2021年就變咗都諗住出㗎，但係就哎呀有首叫最後一次嘅翻唱歌就出咗嗰個先啦。咁但係同時間嗰陣時其實已經係攞返嘅 project 出去玩、因為呢兩年個疫情呢，咁我就先至發現啊，原來講電話係咁緊要，原來電話呢嚿嘢，因為我係一個好唔鍾意講電話嘅人，咁之後 你中意食飯啊，咪 食飯面對面食飯 最好係咪， 加罐啤酒喺度最好， 正啊， 係啦，咁之後我就覺得哇，原來呢樣嘢，因為我真係因為呢個疫情真係會同一啲 friend 成兩年咁就冇見過，咁就冇接觸過，咁甚至乎可能本身想識個女仔都識唔到啦，而家即係我就有感而發地覺得啊咁其實可以做保持通話呢首歌咯，因為其實保持通話呢個主題咧， 一早就擺咗喺度，未有歌嘅，咁得一個歌名嘅啫。因為我係好中意用啲電影名嚟變轉化成一首歌嘛，咁擺咗喺度耐，咁我就咦保持通話用得。咁通話其實用科技嘅嘢嚟噶嘛，咁又再加埋呢個 demo 係咁 retro 咁懷舊，咁嗰個反差咪正咯，咁 chemistry 正咯，咁之後就決定哦呢、這個就係叫做保持通話嘅時候，咁就去做啦，咁就揾填詞人填啦，同佢傾我想講啲乜嘢啦，講曬嗰啲愛情故事啊，我對科技睇法啊，咁就嗰啲嘢講曬俾佢啦，咁就做好咗呢首歌先嘅。咁做曬啦，其實都未出現東輕噏呢首歌，因為中間係發生咩事呢，我不嬲都係覺得想做兩首㗎啦。咁但係首先我就要同好多同事傾，喂，不如嚟緊我咁樣啦，咁啦，講咗成個 plan。咁但係十個有九個都係覺得，喂，唔好玩啲咁嘅嘢啦，好亂啊咁樣。 即係同一個名後面英文唔同啫，但係都好容易會搞亂嘅。 我嗰陣時衰到話冇英文名㗎，直情同一個名㗎啫。 我識保持通話。 係啊，咁初頭諗嘅，梗係任性地諗啲㗎啦。總之兩首就叫保持通話啦。我唔知啊，你求其撳一首，你中邊首咪專首咯咁樣。咁但係就傾咗好耐咁。都覺得唔應該咁做，唔應該咁做，咁我就冇去開始行第首，即係創作第首歌。但係直至做咗保持通話 Keep in Touch 同埋 MV， 我硬係覺得好似未講曬個故事咁，因為我覺得保持通話除咗係我好想打俾你之外，我一路都有個畫面就係一男一女分手啦，又唔講嘢啦 ，keep 住通話住啦，但又唔收線，呢個畫面係一路喺我個腦海。咁我好想真係將呢首歌做出嚟，我冇理由。之後先將呢個畫面呈現出嚟，但係已經係第二個主題，咁我覺得喂，咪嘥咗保持通話呢一下，咁又咁啱疫情，咁又係好多我哋啲嘢推，Keep in Touch 遲遲未出到，咁之後我就見有空閒時間，我就我唔理啦，我作啦自己啊，揾人作又好耐咁樣，我覺得咁我自己搞啦咁首歌，咁卒之就搞好咗，咁啊同時間呢兩首歌就攞出嚟。 嗱，先讲嗰个保持通话 keep in touch， 即系一个叫做复古未来感嘅呢一个版本咧，其实系 sweet 啲多啲嘅，因为东兴 up 感觉即系你讲分手啊，伤感啲。 咁嗰阵时因为我一路都想做啲 sweet 歌，发现我自己冇啊，即系就算完美情人，好似话系完美情人入面都系闹交咁样嘅啲歌词。咁但系保持通话今次我就想，我真系 sweet， 我想做一首歌系我唱俾女仔听嘅，即系我想男仔可以攞嚟唱俾女仔听，我打俾你好唔好啊？打翻俾我啦，咁嗰啲感觉，咁我就从来都冇，咁我就决定个方向系咁样啦，咁样咯。 咁然后嗰个电话号码嗰个数字嘅歌词， 电话号码可唔可以都？咁啊，当初其实我同田晴阿光姐啦，咁我哋倾完之后。咁其實我嗰陣時冇諗到要有個電話號碼喺度咁爆嘅，因為咁我細個就成日聽94340634咁樣嗰首歌，咁但係我就冇諗到係咁，但係佢翻嚟嗰個歌詞咁佢就話，有兩個 options 嘅，一個咧就係、是。有電話 number， 一個咧就歌詞。咁我睇完之後，我覺得啲電話 number 好得意喎，好想玩，我覺得大膽啲咯，永遠都係會揀大膽啲嘅 option 嘅。咁其實佢仲有幾個 number 俾我揀添，好似上台咁嚟 嘅。揀啲 number， 佢真係 match 翻個旋律嘅啫。咁、 oh, okay, okay. 一個就九字頭，一個就五字頭咁樣，唔係三字頭都唔係五字頭，定係唔知。七字頭，即係咗一個唔係好電話號碼嘅， 係 啱音嘅。咁、 OK、 我就梗係揀九字頭啦，因為一睇知係電話號碼，冇亂念啊嘛。咁就都暴露咗年紀啦。 因為而家嗰啲好似 淨係覺得九字頭先係電話號碼就暴露年紀。 波成， 而家有啲唔知咩六字都好都好夠啦，三字噶嘛有啲係咪 啊？ 嗰啲咁 啊， 五字啊， 咁之後揀咗九字啦，咁就咁即刻我就諗住哦。如果個歌詞係咁，我就即刻要揾下點樣可以擁有咗呢個諗法啦。即係即刻就會諗到好多出歌之後嘅宣傳嘢啊、campaign 啊，可以玩啲嘢啊咁嗰啲咯。即係千方百計到 K 區咁樣都先至攞到咯。咁我就而家擁有咗咯。 係 咁就而家打呢個電話就可以揾到我， 就可以實行到你個 campaign 嘅諗法啦咁樣。 但係至於之後就再有第二首嘅作品啦，係啦，東輕 up 咁啊即係喺嗰個。詞上面感覺上都係好連貫，因為你頭先都有講到，就係一路都即係打電話呢個 concept，你仲會留住一個位，就係去諗啊，即係除咗好想繼續傾偈，咁然後都要有啲畫面，總係 拖泥帶水，是是好似收極都收唔到線， 或者唔知講乜嘢又唔想收線咁樣。 呢一個咁沉重嘅一個畫面係又點嚟？因為其實我諗兩個故仔都幾大嘅一個反差， 係因為其實真係兩個 situation 我都試過嘅，即係我好唔中意傾電話啦，但我都試過。遇到一個人令到我好想同佢煲電話粥，即係凌晨煲七個鐘嗰啲，我都覺得哇好神奇，唔通係真愛咁樣嗰啲， 做啲平時自己會做嘅嘢嘛。 媽，我揾到真愛啦咁樣。咁但係最終呢樣嘢，你以為係終於揾到一個人可以講電話啦，但係最後嘅結局咧，其實又唔係咁嘅。最後結局真係兩個人攞住電話，都冇嘢再講啦。係因為當你知道大家嘅關係其實。冇一個將來，即係大家都唔肯去 commit 落去，覺得大家唔啱。但係中間仲有呢個講電話嘅習慣嘅時候咧，就好尷尬啦嗰件事。係攞住電話，但係我會覺得啦，即係我唔知對方諗咩，我就會覺得咁好，即係講咁多做咩？即係嘥我而家嘅口水。咁我又變翻一個唔想講嘢嘅人。咁嗰陣時就真係有成。三四分鐘真係唔講嘢，係啊。 咁但係兩首作品咗揾嚟邀請合作嘅填詞人都唔一樣，即係頭先個 Grand J 就係第一首，第二首作品 就是小優啦， 係啦。 咁小優其實喺《原理情人》嗰陣時候我都有同佢溝通過嘅，咁最後就冇揾咗佢啦，咁就揾咗第二個填詞人啦。咁其實一路都咁幾時合作咧？傾完偈之後，咁呢首歌咁啱我作完。咁我就諗起佢，咁因為佢同我哋監製公司關係都好友好，成日合作，咁我哋就揾阿小優睇下填呢個詞啦，咁樣我就講曬我想講嘅嘢俾佢啦。咁之後我收翻嚟，我都覺得哇，好重喎、啊，好重 point 啊！即係直情係個故事就係咁樣。 咁啊，東興噏要揀選一個即係曲風，即係你作起咗個一個 demo 之後，要揀個編曲啊，等等嗰個方向嘅時候，嗰陣時有冇都可能要諗下有邊啲 choice 點樣樣去揀？ 有㗎，有㗎，甚至乎一開頭嗰、那個編咗第一次，其實係比較。band sound 味又重翻少少，即係比較似我以前嗰啲藍片王啊嗰堆嗰啲，咁但係我其實就唔想係嗰邊，我想再靜啲，再窒息啲，同埋用好多唔其他嘅聲音嘅 sound 去做嗰件事，而唔係淨係用 band 嗰幾個樂器，咁甚至乎喺我唱歌。嗰句説話個 verse 嗰度其實阿馬蒂加咗一啲電話入面嘅人聲喺入面，即係加少少嗰啲嘢，令到嗰件事係在好似我自己一個人攞住電話講嘢，或者你喺個電話聽對方講嘢嗰種聲音個感覺咯。 今次係喺呢個編曲度揾咗阿 Nick Wong 去幫你做啦，即係會唔會可能喺溝通上，可能你將呢個講法講咗俾佢聽之後，其實佢都已經即刻幫你好快地揾到好多唔同嘅聲音俾你去揀咁樣。 都其實因為我有執著啦，咁其實喺呢個編曲過程，大家互相溝通咗好耐，好多次。Even 其實咧，我趕緊個 MV 嘅嗰陣時。咁都仲係溝通緊嗰個編曲嘅，即係一路彈嚟彈去，彈嚟彈去，咁樣點啊？咁樣好啲啊！再俾翻之前好好聽咁樣。咁去到出啦，係基本上我哋成日都係個 deadline fighter 就係 MV 剪好，夜晚鋪就出噶啦嘛。咁但係今次就 MV 剪好，等緊 upload 啦，仲等緊嗰首歌翻嚟咯。因為我又係好貪心咁樣。再改埋今時， 少少咋， 真係最後， 我 spend 咗好多時間，即係我隨時都係攞住兩個 version 喺架車度播 version 8，然之後再播 version 9，然之後覺得點解聽得差唔多嘅，然之後已經聽到自己人黐線啊，然後就再喺第二度又翻公司再播多次，明明頭先覺得呢個 version 好啲嘅，然後就好遠咁樣，好遠咁樣聽，就好近咁聽，就攞耳筒聽，咁即係我覺得執著得太犀利。咁我另一位監製何君元，阿元哥就唔好咁啦，係咁嘅， 已經 OK 噶啦。咁 唔係通常佢就話，通常你係過分地去聽，去揾嗰樣嘢出嚟，其實可能你入咗，即係你迷咗啦個人。咁所以其實係可能去到某個位要識得點樣放手啦，如果唔係永無止境。 咁嗰個編曲頭先你話即係 keep 住聽都有嘢好想，即係再進更加好。你形容到，例如係即係歌裏邊嘅乜嘢㗎？ 其實主要咧就係嗰個 vocal 嗰個 mix 法，嗰種濕啲或者乾啲嘅程度，咁再個 樂器嘅大細聲咁樣，因為本身呢個 version 嘅對上嗰個咧就係、是、比較濕啲嘅，即係嗰個 reverb 會大啲嘅。咁而家就比較實翻啲，其實係呢、這個而家呢個 version one 嚟。 拣到最后，跟住先发现，其实第一个 version 先系最好嘅嘢， 所以我超唔好意思， 所有啲人都咁样啊！你个 version one 记得 keep 起，因为通常咧最后都会去翻嗰度嘅。 系你其实后面改几多都冇用， 无论啲片啦、歌啦，跟住嗰啲客做嗰啲 graphic 啦，好多都系咁啊！ 即系买个减啲、减啲、减啲、减啊！即系 version one 啊， 呢个合理嘅，都系经常发生嘅。咁但系至于即系喺 MV 方面。自己就應該即係親自操刀就少好多呢一啲咁樣嘅煩惱。我諗自己應該會好清楚自己想要啲咩啦。咁啊，但係今次得意見到兩個唔同 MV 嘅有一個幾特別嘅位置，就係、是、一個係十六比九嘅，一個係四比三， 一個未來一個過去咁樣啦。 因為我就想成件事真係佢哋嘅距離越遠越好啊，即係唔想佢哋。任何似嘅嘢都唔想有出現，入面啲主角都係一樣啊但同埋都有啲少少反差嘢玩嘅，即係我嗰、那個Keep in Touch 就有少少50年代嘅嘢喺度啦。咁我就雖然我懷舊，但係我都用翻而家正常人睇嘅 Rachel 咁樣。咁去到Tone Up 就係一個現代嘅。故事啦，咁我就反而用翻四比三咁咯。咁其實一個 decision 嚟嘅，即係我覺得啊，咁樣幾好。 係即係從一個 frame 去到話， 同埋都有樣嘢嘅，因為呢個 Don't Hang Up 嗰個拍攝咧，其實實在太簡單啦。因為其實呢個 MV 係點拍出嚟？我拍 Keep in Touch 嘅時候，即係攞半個鐘喺個後樓底拍翻嚟嘅，即係我分唔到拍兩日啊，因為 OK 咁變咗就要諗，雖然我就係拍好簡單拍，咁我簡單得嚟可以點樣拍，令到佢。俾翻少少誠意咧，咁咧就去諗一個一 shot 落嘅，然後再喺後期嗰度做多啲嘢咯，而唔係話變咗好似就咁拍咗個 MV 攞嚟做畫面咁咯。都我覺得其實可以再做好啲，不過奈何真係偏心咗俾 keep in touch， 係因為個科幻啊嗰啲就多啲， 真係偏心咗嘅 MV 上。其實今次咧，我知道要拍一個關於講電話嘅故事之後咧，咁我開始做 research， 好得意地。咁我就發現，咁我揾第一通電話嘅打咧，即係我揾翻電話嘅歷史啊，喺度啊電話個個進化過程係點？咁就揾到一個 news 就係、是、我唔記得幾多年， 1887， 總之有一年就係、是、Bell 啊，即係有而家啲電信公司都有個叫做 Bell 啊，就係、是、佢發明咗。長途電話呢件事，咁第一通長途電話就係喺呢一年打出去嘅。咁我就同時間我因為諗緊啲太空旅行嘅嘢，咁我就喺度 search， 又發現同一年有人發現咗一個咁樣嘅火星嘅衛星咁樣。咁我就點呢兩樣嘢咁又同一年喎？咁我睇下點樣可以。整一個故事令到佢哋關聯啦，咁就由呢個位開始悲喪呢樣嘢去發展一個故事出嚟咯。就係、是、話當人類發明咗長途電話嗰陣時，當人類發現咗呢個遠處外星有個星球嘅時候，地球同埋外星就突然間有個 connection 出咗啦。咁樣咁啊去發展，咁啊再作咯，又唔知咁幾年又咩？咁啊之後又發現。有一個人叫做Hedy Lamarr， 咁其實佢係一個荷里活女演員嚟嘅。咁我再 search 佢嘅歷史，就話佢其實同時間係一個發明家，好中意發明唔同嘅嘢。咁佢發明嗰個技術咧，就變成我哋現今 Bluetooth 嘅技術嚟嘅。咁我又覺得，又係其實關通訊事喎。咁我立埋佢， 係 立埋佢落呢個故事入面，咁啊再建構一個。又真又假嘅故事仔咯，系、 啊。甚乎系咪喺嗰个，因为佢有好多唔同年代出现喺呢个 MV， 系咪、甚至乎系幻想未来嘅人，佢可以透过通讯去揾翻过去？ 系啊， 佢即系 connect 咗噶嘛。 其实本身咧，即系我最后就取消咗呢一个 shot 嘅，本身嗰个 MV 嘅故事最后咧就系、是、五几年嗰个女演员咧， 解完碼之後，佢嗰通電話，佢個電話突然間就響，響我就原來係現代嗰個打過去咯、啊。本身嗰個故事咁，不過覺得就太複雜。 但所以大家就可以即係睇埋呢一個 MV， 應該睇到張子峰佢向來好喜歡一啲嘅科幻嘅諗法擺落去，即、係你再重新睇一次個 storyline， 你就會感受到個古仔係點樣啦。 冇錯， 今日多謝張子峰上嚟同我哋介紹啊，謝謝你啊， 多謝 ，thank you。 话题用光了，然后热情用光了，开始内疚，和你怎么寻求，难找出今后，始终都需要老实放手，越平静所以越难受，并无人犯错更难追究，平淡里形成分手诅咒，任谁也没方法改写挽救，愿我们说话仍然有对话，就算有指责多少仍牵挂，电话通了却无言以对吗，连分手都这么有默契了吗，没有人说话宁静里结疤，受伤的刺痛仍残存着温暖吧，谁亦不想收拾完结，很可怕，若然热恋过是场祸，默然挨下去有谁好过，其实我们曾经拥有过，未来更是不可能不知道错，没有人说话还是怕说话，害怕说穿了彼此还牵挂，但不足以去同偕到老吗，如果可得知真相别再眼花，没有人说话沉默里结疤，幻想深爱过后其实是心碎吧，如若不想收线难道不可怕，